法性空，即受想行识空，十二入十八大空，六大法空，四谛十二圆空。是法即生，即是即灭，即有即空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、特别力诸科以明空，就系、是、证明啦，系护佛嗰个波野妙力，就系、是、话五音嘅色受想行识，十二入十八界六谛。六大四帝十二因缘，一切诸法啦，所谓即生即灭即灭即有，当体就系空啊。咁啊，空故就系不生不灭，名为叫做护法果。法性空，点样叫做法性空呢？法就系一切法。性就是它这个本体，一切法的相啊，虽然是有千丝万别，但是一切法它这个本体呢是清净，未有这个有相，亦未有无相啊，有相无相都不可得，所以名为它的法性空。禅宗的六祖大师他说，本来都无一物啊，就话何处的惹尘埃呢？某一法可得，先至有尘埃有烦恼啊。本体清净空故，都无一法可得噶。本来无一物，当然亦都唔会惹尘埃啦。本体清净，叫做系空。但色受想行识空。这一句呢就是解释五音的果报空，色受想行识，从前已经解释过了，即是五音，亦名为叫做五蕴。如果这个色法，这个色字，就有内色，就有外色。内色就是我们这个肉体，这个身体。外色呢就是我们所住这个世界，受想行识这四种呢属于个心法，属于这个心的感受以及个分别。加下话即受想行识空啊，就是讲这个五音之法，我们正在用这个波野正智去观察之时，观这个五音所和合而有的这个内身，以共呢是世界和这个感情这个分别，所谓身心世界啊，当体即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五音本身是空啊，五音之法本身空啊，由五音而和合的身心世界当然亦是空啊。所以心经啊，就是我们常常念的心经，开头就讲啊，他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之时，咁啊下边呢就照见五蕴皆空啊。若果佢唔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就唔能够照见五蕴皆空。由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呢个般若智慧。观五音诸法即受想行识，本来空啊。咁啊，如果唔空，有呢个五音诸法而和合呢个身心世界，有我人众生咧，就一定系受无边嘅痛苦，因为有我有人就起惑造业，呢个苦果就无量啦。现在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！五蕴空故，五蕴和合呢个身心世界亦都系空啊！空故则唔会有我有人起烦恼造罪业，当然日后就唔会受苦啦。所以下边跟住一句咧，都一切苦厄啦。咁啊，可见 五音之法本体空，佢十二入，十二咧系个数目，十二入咧就系、是、讲呢个受用空，即系六根同埋六尘，六尘就系我哋所受用啊，六根嘅眼耳鼻舌身意，即系我哋嘅人咧，人有眼耳鼻舌身意啊嘛。咁六根就能为受用，加下话十二入六根六尘都空，点解咧？如同《楞严经》里边讲啊，咁啊由尘发之，就因根有相，相见无性，即同于焦炉。咁啊，我哋首先讲个譬如，焦炉就系一种草啊。生在我哋中国咧大江南北嗰啲岸边，点解佢就焦炉草咧？呢种草除非佢唔生啊，佢一生就梗系两枝咧，咁啊平排咁啊生起啦。咁啊两枝平排生起啊，就你笨我，我笨你啦，互相倚笨啊。如果其中有一条断咗啊，咁啊另外嗰条就失咗倚笨咧，亦都断，冇法子支持噶啦。就譬如乜呢？六根，点解知道佢系六根？有呢个六根嘅作用，就因为有六尘啊，有呢个色尘，就显出呢个眼嘅作用啦、啊。睇到呢边啦，就系、是、收音机啊，啊咁啊呢边咧就系、是、电视机啦，啊呢边咧就系、是、法宝，系藏经，咁啊佢睇得清清楚楚，所以有呢个色尘。就显出呢个眼根嘅作用，于是啦，经香味触法一共六种情景啊，然后显出呢个六根嘅作用。咁啊，点样先至明白有呢个六尘呢？就亦都系有六根啊。若果冇呢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就边个去能够知得色经香味触法嘅六种情景啦？所以话六根以共六尘啊，就互相为用，互相牵引，就如同嗰啲焦炉草啊，一出泥土咧，两枝并排而出噶。咁啊，其中有一条断咗啦，其他嘅就冇以份，就唔能够再生长。就譬如冇咗六根，就不能显出个六尘啊。咁啊，六尘就空啦。若无六尘，就显唔出六根啦。咁啊，六根就空啦。六根空时，六尘空啊。二六一十二，所以名为叫做十二入空。十八界空，十八界咧就除咗六根六尘，再加个六种色心啊。六三就一十八。咁啊，六根就分别六尘。我哋点知道呢个色尘里边呢个收音机啊系听得愉愉快快咧？就因为有呢个眼色去分别啊，分别到呢啲音乐咧非常好听啊，而呢个录音机嘅性能非常咁啊，呢种分别好坏咧就完全呢个眼嘅分别色咁啊，如是类推啦。以被摄身意呢个五种色啊，亦都对住呢个声香味触法之时起一种嘅分别心。呢、这个分别心就名为叫做色，即系知色呢个色系分别呢个色。咁啊，六根对六尘而有六种嘅分别啊，咁啊六三成为一十八，咁啊呢十八界啦。名为叫做性别空，点解呢？因为十八界各有界限，眼只能见啊，绝对不能听音声啊。呢、这个耳仔只能听嘢，但系绝对唔能够当为食嘢分别味道。咁啊，色尘就绝对唔系音声，音声绝对唔系香臭啊。咁啊，在呢个六种分别之亦系一样，眼只能分别啊。这个色尘境，耳色呢只能分这个音声好丑，咁十八种里边当中呢 各有其界限，所以名为叫做性事。空者，咁刚才讲过，由尘得法师，因身有相。若果冇尘境，就显唔出呢个六根。若无六根，即亦唔能够知得何者叫做六尘。咁啊，因此呢，六根六尘啊，本性就空啦。咁啊，六根六尘本性空，尚且不能够啊独立，又何况根尘和合而有呢个六种分别之心呢？所以亦系空啊。咁啊，六三一十八加埋叫做十八界空，《楞严经》所谓见与见缘，正所想象都如虚空花，本无所有。意就系眼见，包括六根，眼根所缘呢个色尘啊，叫做见缘，就包括六根对六尘。正所想象就系六根六尘和合所生呢个六种嘅分别妄想心啊。好似乜？好似嗰啲虚空花一样，虚空先至会有花啫。不过病眼人妄见而已，本无所有啊！明根尘色六三一十八界本来空，个六大法空啊，六大法呢就有六种法，本身亦系空。咁啊，六大法空啦。就名为叫做遍道空，六大法都是周遍于法界，但是六大法呢本来都是空啊。由于这个阿含经里面讲，他说六大呢各个都讲他自己呢是很大。那么点大法呢？例如这个地，他说我呢很大，大到点呢？我能在一切所有花果树木草芥人畜啊，边一样唔系响呢个地下个生出嚟噶？所以我呢个地大咧，我就能载万物，咪称为大啦。嗰啲水啊，佢就话啦，佢话我啊能够润湿一切啊，不管咧世界上个草芥人畜，人冇水啊，点样生存？如果天旱太久唔落雨啊，嗰啲花果树木啊点会生长？咁啊，全靠我啲水啊，所以我啲水入嚟同埋佢就大啦。嗰啲火啊，佢就话我系最大噶。佢话世界上好多嗰啲唔等使嘅嘢啊，一把火一烧，咁就化为乌有啦，就唔使阻住，就唔使牙炸添。所以话火，我能焚烧一切啊，亦名为佢就大。咁啊，风咧，佢就讲啊，佢话我能够生动一切啊。咁如果冇风，你就唔会喐噶啦喎。若果冇咗呢个风嘅喐动啊，冇咗呢个空气嘅流通啊，真系万物亦不能生长啊。咁啊，呢个虚空佢又讲啊，佢话我能容受一切啊，无论高楼大厦、大嘅山、深嘅河海，都系生存咗呢个空间。若无空间啊，万物点可以生存呢？所以空亦话最大啦。咁啊，最后就即啦，啊，地水火风空就五啦，再加呢个即咧就分别呢个即。佢又讲啊，佢话我最大，边个人知道系地啊？就因为靠我分别，我知得嗰啲硬邦邦嘅高山实地系坚实嘅，我就叫佢做地啊。咁啊，边个知道系嗰啲水系润湿嘅咧？边个能够知得嗰啲水可以洗干净嗰啲邋遢嘢啦？咁就系我呢个分别，我呢个色咧，分别能知啊。所以我呢个分别色咧，亦系最大。咁啊，六大咧，各个讲啊，都话佢咧系最大，佢有无边嘅妙用啊。但系现就话六大空啦，因为六大。本性啊，就是空故，不管前五大有形相，乃至到第六呢个色大，系呢个心法，只系分别，若有若无啊，不过系相待嘅名词，其性呢不顶空寂，所以名为佢六大空。四帝 就境界空啦。点啊境界空咧？就系、是、呢个阿罗汉嘅行者修呢个四谛梵。佢话呢个苦系世间个苦果，我咧已经系知道啦。咁啊，苦个果报系由因啊，因系烦恼、贪嗔痴、嫉妒、我慢、共高个烦恼而成噶。我咧亦都已经系断咗啦。咁啊，呢个不生不灭出世涅槃妙果，现在我已经证得啦。咁啊，能证呢个不生不灭出世涅槃，就系、是、我修呢个三十七度品种种嘅行门。现在我亦都已经修啦。咁啊，声闻阿罗汉啊，修呢个四谛法之事，咁啊有啦。佢系依呢个四谛法之苦断执就无灭修道，依照呢个四谛法咁嚟修，咁啊四谛法就为有啦。但系等佢证到阿罗汉嗰啲事，已经系成功啦，得到出世阿罗汉啦。咁啊，四谛法就不可得啦，就已经一个人咧病好啊，咁啊嗰啲就唔需要啊。咁啊，四谛法话佢有，佢就本体空啊。你话个空无有咩？亦都确确有人依此四谛法而修。咁啊，说有说无，都系互相对待啊，就明呢个四谛法本体空。所以名为佢哋四谛空，十二缘空就讲呢个缘觉，修呢个十二因缘法，就系、是、由过去个无明同埋行两种烦恼因，就感到现在咧有色有明色有六入有触有感受呢个肉体，又由现在正在做人有呢个肉体之时，有呢个外相。有呢个取相，有呢个造业，就感到未来世咧，再受生，再有呢个老死苦果。咁啊，于是三世轮转，就名为咧叫做十二因缘。若是呢个缘觉行者或者独觉行者，佢明白一切嘅生死轮转，无非系最初一念嘅无明啊，所以佢观察呢个无明灭。乃至咧生老病死亦都灭啦，咁就名为佢哋幻灭门。不管佢流转定抑或系幻灭，佢未了生死以前，就的确要依呢十二种法而修，先至可以证缘觉果位。若是证到缘觉果位之时，呢、这个十二种因缘法亦都不可得啦。所以说有。说无无非是一个相对法，明十二因缘法本体空，所以叫做十二缘空。不是法即生即灭即灭即有即空，咁啊呢处咧有五个即字，呢五个即字咧就系、是、解释呢波野妙法啦，本体性空故。咁啊，一个就是化咧，就系、是、上来所讲嘅所谓十二因缘法、四谛法、六大法，乃至呢个五阴之法，就系、是、一切法啦。一切法咧系即生，就即住即灭。一切法咧，佢生之时因和合有生咧，生咗就系住啊。呢个好似。我哋有呢个人嘅身体，佢一生咗落嚟咧，即时就佢哋有呢个人体，就佢就住啦。但系佢年年生灭啊，咁就认为佢就灭。嗱，例如我家下讲一句话，咁啊呢个一句话已经过咗，我就系讲三个字一句话，咁啊呢三个字嘅一句话三个字咧就已经过咗，即刻就冇咗啦。唔使话等到将来几多年几多年之后先冇啊！我即讲呢句话，呢句话就成为过去，咁咪叫做灭啦。咩叫做即有即空咧？现在就系有。我家下讲呢句话，一句话咁咪三个字啦，咁咪有啦，马上就冇咗啦，就过咗去啦，追唔翻啦。 咁就名为叫做凶啊。意思就系话咧，一齐犯有争有义，即有就即凶啊，唔使要等到将来。如果我哋再近距离嚟讲咧，讲经过半钟头，咁啊过半钟头就冇咗呢个讲经法会啦。如果我再缩近啲咧，讲经系半个钟头，半个钟头之后就冇咗呢个法会啦。我哋再现实啲嚟讲咧，我讲一句话就过咗一句话，我讲两句话就过咗两句话啦，再唔能够追得翻啊！所以名为佢哋即真即事即灭就即有即空，咁啊呢种道理咧就好微妙，因为一般凡夫俗子佢所睇嘅咧唔能够睇得咁微细，所以《灵台经》里边讲啊，佢话初生即有灭，都不为愚者说，嗰啲愚痴嘅凡夫，嗰啲愚痴嘅人咧，佢唔会相信呢种即生即灭嘅道理。任何人咧都有一种咧叫做啦吓啊阴晴苟且嘅性格，唔紧要啊啊！我未曾死快咋，啊仲有排嘅，我系十八岁啫嘛，几时到五十岁嘅啫？如果七十岁至死咧，仲有排，更加唔使讲添。但系开始十岁，仲有几廿年，咁呢种咧就叫做五百啦。其实即生就即灭。你今日过咗，永远再冇今日啦。你呢个钟头过咗咧，永远再唔揾翻呢个九点钟。今晚有九点钟系今晚啦，唔系今朝个九点啦。听再有九点咧，就系听朝个九点，唔系今日九点，已经过廿四个钟头啦。呢廿四个钟头再唔能够追得翻啦。咁啊，所以话初生即有灭。呢种生生灭灭离世嘅道理咧，都不为呢个愚者说啊！你即使同佢讲咧，佢都唔会相信嘅。在呢个《维摩经》里边亦都讲，佢话以今即时，亦生就亦老亦灭啦。我哋即刻一生，生咗一秒钟就老咗一秒钟，呢秒钟就过咗去啦，唔使话等到将来八十岁嗰阵时咧，先至冇咗啊！你一生下嚟呢一秒，呢一秒就老咗呢一秒啦，跟住呢一秒钟就冇咗啦。所以话咧，一切化啦，系亦生亦老亦灭。咁啊，呢种嘅微细嘅生灭啦，要有呢个波野智慧嚟到观察，先至可以明白。若是我哋能够明白即生即灭，即有即空。咁样咧，我个波野智慧就生起啊，先就可以了契波野实相，名为咧就叫做护佛果啦。刹罗刹罗，亦如是，法生法绝法灭，何以故？九十刹罗为一念，一念中一刹罗，经九百生灭，乃至一切法亦如是，以波若波罗蜜空故。不见缘，不见世，乃至一切法空。咁啊，上文啊，刚才解释嗰段文咧，就系明一切法本空，就以法咧嚟到咧明白呢个空嚟。现在我哋呢种惯行啊，再进一步就明呢个心法，在呢个心法里边咧，明佢系空，呢、这个心咧系念生灭。所以叫佢系空啊！刹罗刹罗就亦如是，咩叫做刹罗呢？就系、是、一念之间啊，讲呢个时间咧系最少最短嘅，叫做刹罗刹罗。佢亦复系一样啊，发生就发事，发灭。咁啊，我哋前面一刹罗一生，即生就即事。跟住啲刹罗就灭咗就过去，第二刹罗又生起啦。所以话刹罗刹罗之化啦，呢个心化啦，亦系生，亦系智，亦系灭，亦都可以讲咧系即有即空啊。啲刹罗一生起，马上啲刹罗就过咗去，第二刹罗又生啦。咁啊，前面一刹罗咪又空咗啦。啊，不但即化。 是生生滅滅啊，我哋呢個心咧，亦係生生滅滅。所以我哋一盼望時間裏邊好短，有生有滅，以為萬化啦，亦係剎那剎那生，剎那剎那滅。所以《楞嚴經》啊，第二卷《波斯匿王》啊，就是我哋現在《人王符》個《波野經》啊所講的一位波斯匿王。因此我講過咧，波斯匿王係大菩薩再來，在《楞嚴經》裏邊咧，佢亦都佔有一個好重要嘅地位。在第二卷開頭，呢、這個波斯匿王就講啊，佢話沉思觀剎羅剎羅就念念之間不得停住。十故知我身终从变灭啊！呢、这个波斯匿王讲啦，佢话我同你佛呢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，咁啊释迦牟尼佛嗰阵时系六十二岁讲《楞严经》啊，咁啊波斯匿王就亦系六十二岁咯。佢讲啊，佢话我回观我年轻嗰阵时嘅十年，十年一变啊！咁啊，十岁到二十，二十到三十，三十到四十，咁十年十年一变啦。佢话而再老实，自己参究一下咧，唔系十年十年，其实年年变啦。咁啊，一九八一年过咗去啦，就永远都再无有一个一九八一年。今年啊系一九八二年啦。佢话唔单系年年变啦，系月月变啦。咁啊，上个月就系三月冇咗噶啦，第二年嘅三月咧就叫一九八三年，绝对唔系八二年嘅三月。其实咧就越越变啦。佢话唔单越越变啦，啊系日日变啦。礼拜一过咗就到礼拜二，再唔会揾翻个礼拜一。下个礼拜虽然有礼拜一啦，唔系呢个礼拜一啦。呢、这个礼拜呢世人都再揾唔到噶啦，所以日日变啊！佢话唔单日日变啊，每一个时间都变啊，个个钟头变啊，唔单个个钟头变啊，分分钟变啊，唔单分分钟变啊，秒秒钟变啊！我都话我讲一句话，即刻个时辰钟跳一跳，呢一秒已经过咗啦，你从今以后再追唔翻呢一秒啊！一秒钟里面有好多个生生灭灭，生生灭灭，灭灭生生。所以波斯匿王讲啊，佢话我悟到我呢个身体啦，唔单系十年一变啊，系年年变啊，唔单系年年变啊，系月月变啊，唔单系月月变啊，系日日变啊，唔单日日变啊，时时变啊，分分钟变，秒秒钟变，乃至刹那刹那，年年之间变。所以我悟到我呢个身体咧，始终有一日系变化嘅。不过咧，好彩，好彩乜嘢咧？我哋呢个肉体虽然系变化啊，但系我哋能变呢个本性啊，即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咧，永远不变。只要我哋依呢个大佛顶首楞严经，以不生不灭因果为宗啊。就可以了契不生不灭的如来藏性啦，咁啊如来藏性咪即系佛果啦，所以始终嘅刹那刹那亦如是啊，一切心法里边亦有呢个生，亦有呢个住，亦有呢个灭，我哋了达生灭无常，就可以以波耶嘅智慧从生灭中悟入呢个不生不灭嘅佛果，咁就叫做富佛果。阿何以国点解咧？佢话九十刹那就为一年，一年中一刹那经九百生灭。咁啊，解释呢个一刹那。佢话九十个刹那先至名为叫做一念啊。我哋一念之中既有九十个刹那，每一刹那咧就有九百个生灭。咁啊，证明呢个刹那咧就的的确确咧在呢个时间里面咧。就好短，咁如果我哋用加数嚟加佢一加咧，咁我哋明白九十刹那就为一念啦，咁啊九百嘅生灭为佢哋一刹那， 如果我哋以九十个刹那成九百个生灭，九九咧就成为八万一千嘅生灭啦。所以证明我哋一念之中啊，就八万一千嘅生灭。咁你话呢种生灭嘅快速啊，快到咩程度咧？我哋谂唔到啊！就是证明我哋呢个人，虽然大家要坐响住听经啊，其实呢，生灭生灭生生，念念之间，每一个生灭就过去就落，永远再唔需得翻转头。我哋从呢种道理里边咧，既然明白呢个生灭变速之快啊，就等于话老实啲啦，现实啲啦，我哋人嘅生命嘅变速亦都好快。既然人的生命变速很快，而我们今天这么福报，大家共聚一堂研究佛理，那我们应该呢对这个佛理这方面呢多多要研究，有幸得到这个人生好好地去修行，不要错过自己宿生的善根，而感到今生有机会做人，在人生中更有机会信佛或者出家。咁如果再唔好啲珍惜嘅话咧，古德讲啊，他沙之下失人身，系一件咧最可悲痛嘅事。做一个俗人佛啦，而唔好好地自己保住自己呢个善根，一种咧好悲哀嘅事。咁所以我哋明白呢个人世间嘅策略，策略生灭，应该就要好好地用功。乃至识一切化的亦如是啊！唔单我哋呢个心法，呢个心里边念念之间生灭一切法，而刚才所讲嘅，包括四谛法、五音法、十二入法、六根六尘啊，一切法呢亦复系生生灭灭。我哋总言之，一切法以同一切嘅心法，心法系无形无相，识法系有相。不管有相的色法以及无相的心法，都是即生即死即灭的即有即空，就名为呢叫做九十刹那，为一念，一念中一刹那经九百生灭，乃至一切色法都亦如是。以波若波罗蜜空故，咁就解释唔单一切法空啊，就系、是、能照呢个波嘢都亦复系空啊，因为波嘢者就系真实嘅智慧，我哋以呢个智慧观知法本空之时，能观呢个智慧啊，呢、这个观照波嘢咧，亦复系即生即时即灭即有即空。它不见缘就不见谛，乃至一切法空不见缘，缘十二因缘，谛呢就是四谛法，乃至一切法就包括六根、六尘、五音等等的思法。那什么叫做不见呢？就是无所住着。什么叫做空？有所住着就不明空，无所住着就明为叫做空。我们怎样可以做到不见？怎样可以做到空呢？就是完全以这个波野智慧，因为此经名为叫做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，广谈波野智慧，广谈波野实相。我们想证到这个波野实相的本体，就一定要以这个波野智慧啊，观一切之法生生灭灭，观我们这个心法亦是生生灭灭，但是我们不需要离开生灭而求这个不生灭，我们就在诸法心法这个生生灭灭当中，要明白当下的生生灭灭啊，就是这个不生不灭，那就名为他们以波若智慧观察诸法本空，亦名为他们富佛果。内空外空，内外空有为空，为空无始空，性空第一，二空波若波罗蜜空，因空佛果空，空空故空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，就一种显示诸法嘅总相， 以共诸法嘅个别相啊，总相别相都系当体即空。若能如此呢，名为佢哋真真正正啊，护佛果。咁啊，咩嘅呢？内空呢？内就系眼耳鼻舌身意，即系六根。六根是迷一心而玩起因缘和合而有，所以本来空啊。外空呢，就是外面的六种场景，即经香味触法，亦是从因缘和合而生，所以外的场景的亦是叫做空。内外空呢，内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外的即经香味触法六尘。咁啊，六根六尘本性空啊，咁啊，因为六根六尘而生起嘅六种分别的心，从边处有上可得呢？所以名为佢哋内外，包括中间嘅六种色心都空啊。佢有为空，有为就系有所造作嘅，而系眼所见嘅一切诸法都名为佢哋有为空者。就是本性空寂，而灵言经所讲啊，佢话因缘和合就虚妄有生，因缘别离就虚妄荣灭啊，成为佢哋幻妄天相，其性的真为妙觉明体。例如一张台啊，你话冇咗嗰啲树木，冇咗啲钉啊，冇咗呢个机器或者用手去锯啊。亦都冇一个好好嘅师傅嚟去斗啊，咁啊呢张台边处会生存？根本就冇呢张台，呢张台不过系由于树木加上呢个人工材料好好地去加去做，咁啊成为一张咧好好用嘅台啊，咁啊离开种种嘅因缘啦，边处有呢张台可得？又由于我哋一个人，不过系父母嘅和合，再加上自己宿生呢个业，父母同自己嘅业力，三者加埋，先至有我哋呢个身体。咁啊，叫做虚妄啊，名为即系生起有我呢个身体啦。但系有我呢个身体，念念之间生生灭灭，渐渐啊趋向于呢个死亡。所以因缘欲是别离啊，仲边处有呢个灭呢？所以若生若灭，都系叫虚妄，生生灭灭啊，灭灭生生，生生死死啊，死死生生，根本都系幻幻化化，系一个假象而已。所以有为之法，亦都系本体空啊。咁乜嘢叫做无为空呢？无为系对有为而讲嘅。有为之法生生灭灭，本体空。因为有为而讲呢个出世嘅无为，即亦复系空啊。所以灵言经里边又讲，佢话真正有为空，即原生故而幻啊。无为无起，不实而空花。有为法系对无为法而讲，无为法系对有为而说啊。因为众生执着于呢个有为，所以佛就大慈大悲，叫佢断呢个有为生死啊，而证呢个无为嘅不生不灭嘅涅槃。若是众生人人都了生死啊，冇咗呢个有为法啦，咁无为法如何能够安立呢？所以有为法系如幻如化，无为法啦，亦都如空中花，先至有实体。有无为法，即是不生不灭的涅槃。这个涅槃是对这个有为生死而讲，有为生死空，无为就不生的涅槃亦空啊。所以古德讲，他说涅槃生死不等空花，生死是对涅槃而讲的，涅槃是对生死而说，无生死便是有涅槃啊。所以生死涅槃都如同空花，它无此空。我追究既然有为法，包括有色相、 主讲呢个念念生灭心。咁啊，点解会有呢个心生灭？点解会有种种色尘之法呢？我哋最初一念无始以来个无明有嘅。若是我哋加下观诸法，寻求其本体呢？本体系空啊，本体系不生灭，边是寻求到啊？佢有最初嘅一念呢？既无最初一念，都亦无最后一念，无前无后啊！所以我哋叫佢做无始空。咁咩叫做净空啊？净空啊，就系、是、有为法、无为法、生死法、涅槃法、烦恼法、菩提法，一一法都系对待。有好就显出一个坏啊，有善就显出某一个人恶，因此善恶好坏啊，都原系一个名嚟噶。本体里边啊，无善恶，都亦无生死啊，冇呢个有为无为，亦无呢个烦恼菩提。所以话有为法、无为法，一切诸法在众生迷为中啊，执为有，既有生死先至可有涅槃，既有做坏事嘅人先至显出呢其他人做好事。咁啊，既然一切法都系依他而玩啊，咁啊，我哋应该唔好执着，要了达一切法本来空，所以名为嘅性空。因此古德讲啦，佢话但空之所有啊，都是物实之所无。我哋应该咧要明白，一切法系假嘅，系因缘和合，冇实体性。我哋以呢个波耶正智就空之所有，为咧亦都唔好执着啊。所以话神物实之所无，你唔好执呢个空就为究竟，应该连空都要冇，咁啊先至真真正正啦。名为即系就等于话唔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五、六啦，即系唯一无二。咁啊，佢就第一二，即是啦，我哋个佛性啊，即是呢个不生不灭嘅本体，就等于话咧。诸法实相个体啊，无所谓生灭，亦无所谓啦吓，生生死死。我哋既然叫做第一而空啦，即本体就系咁样，人人个个都有呢个第一而不生嘅理体啦。咁我哋仲何必啊去执着呢？所以为一而亦系空。个波嘅波罗蜜空啊，唉，就唔单话诸法空啦。现在我哋进一步咧，能照呢个波嘢智慧，咁啊亦都空啊。咁啊，如果我哋执定有呢个能空嘅波嘢智慧咧，亦系一种执着，明白叫做法执。呢个法执系所知障啊，亦系障我哋时空者，是波嘢空啊。又话。十方虚空名为嘅大空，系以呢个波耶智慧观诸法空，连波耶能空智慧亦都空，所以叫做波耶波罗蜜空。系因空就佛果空。咁啊，呢五个字呢，就系讲呢个出世因果空。在成佛以前，所力嘅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想、十地。而至十果菩萨、佛果菩提，未成正佛以前嗰一念啊，虽然力住行向十地种种嘅菩萨位，通明为佢哋因为在因地中，直至到正佛为两足珠，就名为佢哋果。家下话因空佛果又空啦，就因为《楞严经》所讲啊。佢话圆满菩提都归无所得啊！你成佛啊，唔系从外边得嚟， 你不过呢依法修行，明白自己个本性。呢、这个本性好似呢个衣里明珠一样。呢、这个穷人，呢件衫里边有粒明珠。后来人哋话俾佢听，你个衫角里边呢有粒明珠宝珠啊！如果你拎佢嚟咗啦，你就一个大有钱佬，就唔使再乞食啦。佢虽然明白，但系呢粒珠呢唔系喺外边得嚟。佢即使正在穷乞食，但个粒珠都仲喺佢呢个衣角，不过佢唔知啊。后来佢一知啦，卖啦就受用无尽啦。但系呢粒珠呢唔系喺外边得嚟啊。咁啊，佛嘅亦复如是。我哋即使六道轮回流转生死，但系咧，我哋从来呢个佛性未曾迷失过。不过因为依法修行，破烦恼啊，显出我哋呢个佛果嘅菩提。所以此话以多业因亦系空。不过在迷慧中咧，我哋要修行，去修种种法啦。当个成果成为佛果菩提啦。咁啊，既然圆满群系归无所得啊，我哋力劫所修呢个因能呢，亦都空啦，唔能够执着有呢个因，就明为佢哋出世因果空，空空就故空啊。点解叫做空空故空呢？第二个空字就系、是、呢个波野妙字，能空呢个空。第二个空字呢？就是一切法，包括心法、以共色法、有为法、无为法、因法、果法，通通都要空。我们怎样得到空呢？就是由第一个个空字，以这个能空诸一切生灭法，那就叫空空。故空呢，那么能空的智慧，以共所空这个一切法，这两个空字呢都要。